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24号，星期一，农历3月28，北京多云，23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3个省区市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和生产总值成绩单出炉，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特点明显。 中央军委印发意见，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今天是第二个中国航天日，星辰大海征途上，中国将加快推进航天强国建设，标注中国发展新高度。 国家安监总局党组整治协会学会靠机关吃企业等问题，给红顶中介摘帽。 央广时评，思维上的服务窗口和意见箱更需要摆正。 雄安新区驻村工作组全面展开工作，未来新区将打破体制机制束缚，实行大布置。 马克龙和勒庞在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得票领先，将进入第二轮投票。 以下是详细内容。 截至22号，已有23个省区市陆续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速和生产总值 GDP。从 GDP 总量来看，广东省依旧名列第一。单看增速，重庆则以10.5%的同比增速继续领跑，辽宁、云南、山西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超过3个百分点。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从 GDP 总量来看，在已经公布一季度经济数据的省级行政区中，广东省依旧名列第一，季度生产总值增速达到7.8%，较去年同期加快0.1个百分点。广东省统计局分析，一季度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达到62.5%。而从全国范围来看，第三产业也同样是 GDP 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 一季度服务业较快增长，景气度持续较高，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3%，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增速明显回升。三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3%，增速比一至二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 此外，作为我国进出口贸易大省，广东省经济总量的继续领跑也与一季度进出口数据明显回暖有关。来自广东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进出口总额1.45万亿元，同比增长15.4%，增幅同比加快19.0个百分点。日前，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表示，进出口已连续3个季度实现同比增长，积极变化正逐步增多。 这个当前全球经济出现持续改善迹象，外部需求回暖，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带动进口持续增加，进口价格大幅上涨，同步推动进口值增长。 而从 GDP 增速角度来看，重庆以10.5%的 GDP 增速继续领跑全国。除了重庆的优势持续，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中，贵州、云南、安徽、江西、四川、湖北的经济增速也快于全国水平。其中，云南经济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速超过3个百分点。此外，今年年初以来 ，PPI 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受益于工业产品价格上涨。资源和原材料大省辽宁、山西的经济增速均出现了3个百分点以上的提高，其中辽宁的 GDP 增速从去年同期的-1.3%转为正2.4%，而山西则从去年同期的3%加快了3.8个百分点，达到6.8%。不过，国家发改委证研室主任、新闻发言人严鹏程判断，一季度 PPI 可能已达到全年最高，未来将出现逐季稳步回落的态势。 一个是呢，翘尾因素的影响啊，将逐季回落；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部分上中游行业的价格啊，有望总体趋稳，因为就是我国经济啊，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总需求呢，相对是目前是比较平稳的。出现显著扩张的可能性比较小。值得关注的是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呢存在不确定性，会增大国内 PPI 走势的不确定性。 在日前结束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 中国财政部部长肖捷表示，2017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因素继续增多。一季度中国经济比去年同期增长6.9%，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取得积极进展，经济发展新动能继续增强，新业态新模式快速成长。中国有信心实现今年经济增长6.5%左右的预期目标，这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 央广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近日印发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意见，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认真贯彻落实。意见指出，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是我们党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全军要紧紧围绕迎接宣传贯彻党的19大，紧跟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步伐，进一步把认识向高处提领，学习向信仰扎根，工作向纵深推进，切实在掌握体系、改造学风、维护核心、引领发展上下功夫，不断把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向深入，持续兴起学习贯彻热潮。 2016年，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将每年4月24号设立为中国航天日。一年来，自主创新的力量推动中国航天不断开创新境界。星辰大海的征途中，中国将加快推进航天强国建设，标注中国发展的新高度。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2017年中国航天日的主题是“航天创造美好生活”，旨在聚焦航天应用，展现航天在服务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推动航天事业进一步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造福民生，惠及百姓，创造美好生活。国防科工局总工程师田玉龙介绍，今年航天日的主场活动设在古都西安。 4月24日当天的主场活动开幕式包括中国航天日的授旗，国家航天局设立航天科普基地并授牌。此外，主场会上还要举办航天会客厅的访谈，中外宇航员、科学家、企业家和政府代表围绕航天创造美好生活的主题建言献策，畅谈航天试验未来发展。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由此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的序幕。过去47年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今年中国航天又将迎来新挑战、新使命。目前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刚刚在轨，和天宫二号顺利完成自动交会对接。田玉龙表示，今年年内我国最大推力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将有2次发射任务，其中将利用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 长征五号将迎来2次大考，今年中期第一次发射任务将把实践18号实验卫星送上太空，那么到年底我们将实施探月工程嫦娥五号的发射任务，完成我国首次从月球采样返回地球的重大使命。此外呢，今年将会有空间科学卫星、新型遥感卫星和通讯卫星等多项任务的实施。 中央对19大代表选举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严肃选举纪律，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在19大代表的推选过程中，各选举单位从辽宁等地拉票贿选、破坏选举的典型案例中深刻汲取教训，加强对代表选举工作的监督和违规违纪问题的查处，确保风清气正。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作为在京中央企业系统83个推荐单位之一，国家电网公司在19大代表候选人提名推荐过程中，严把人选政治观和廉洁观，坚决防止带病提名，并确保整个推荐提名全过程公开透明。国家电网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辛宝安： 我们的纪检、人事，包括我们各级党组织形成合力，对人选的档案、信访、群众反映等等这些啊，我们都一个环节不漏进行认真的核对，通过过程中的严格的监督来确保整个的过程啊风清气正。 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是在京中央国家机关中党员人数最多的一个部门党委，为切实落实党员的民主监督权利， 中科院专门成立考察组，深入考察对象所在单位，广泛听取意见。中科院京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蔡晨曦介绍， 我们这考察组到每一个代表所在的单位，每个所基本都谈了30个人左右，他所在的部门的同事既有党员也有群众，我们都征求了意见。 在中央直属机关中，全国政协机关请中纪委驻机关检查组对机关19大代表推选工作进行全程监督，迄今为止未发现有违反选举纪律行为。中职工委组织部副部长侯永峰表示， 选举办公室下边的监督组有纪检部门的那个介入，对新访件我们及时通过这个纪检系统进行处理。再有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纪律和规矩通过在推选过程当中及时呢告知党员。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们通过这个核查个人事项，包括在工作当中一些个反面典型，通过这个教育吧，确保呢这个选出来的或者推选出来的这个代表呢，完全能达到呢我们这个要求。 去年10月，中央第10巡视组在对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党组的巡视反馈意见中指出，协会学会充当红顶中介，靠机关吃企业问题突出。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党组坚决落实中央巡视整改要求，下大力气解决协会学会存在的突出问题。央广记者侯燕、许大为报道。 中央巡视组的反馈意见指出，广西煤矿安全技术协会打着广西煤矿安监局的旗号，到煤矿企业核查乱收费。广西百色百矿集团副总裁秦建亮说，他们就曾被该协会多次核查并收取费用。 协会打电话给我们，他就说是广西煤矿局委托他们来做安全生产条件核查。我记得2010年11月份到2015年8月份核查12次左右，一共给了252000块。 但实际上，核查方案没有报经广西煤矿安监局批准，其收费行为也没有经相关部门审批。广西煤矿安监局党组成员、副巡视员梁杰介绍说，广西煤矿安全技术协会自2010年到2015年共核查矿井89对，违规收取费用129.18万元。 我们认为，作为他们协会的业务主管部门，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疏于监管了嘛。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党组责成广西煤矿安监局党组作出深刻检查，责令协会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并全部退回向煤矿收取的费用。截至2016年底，已退还相关煤矿企业124.18万元，剩余5万元因小煤矿已关闭尚未联系上，暂由广西煤矿安监局代为保管。与此同时，广西煤矿安监局也正在推进协会与政府的脱钩工作。目前，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党组也正在安排总局管理协会的脱钩工作，并从制度上建立长效机制，严防同类问题反弹回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林兵， 例如制定的机关委托业务经费管理办法，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的要求，规范了委托事项经费的管理，从立项、预算、采购及验收支付等各个环节都做出细致的规定。 针对中央巡视组提出的协会学会突出行政色彩、充当二政府的问题，安监总局及时撤下煤炭工业协会、安全生产协会、职业健康协会在总局办公楼前悬挂的牌子。针对协会学会乱占行政资源的问题，安监总局要求占用总局机关办公用房的煤炭工业协会及其代管协会、职业健康协会在2017年底之前将办公用房全部予以腾退。 央广时评：思维上的服务窗口和意见箱更需要摆正。撰写曹波。随着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多地丁义珍式窗口被陆续曝光。有网友发现，在河南郑州、湖南株洲等地，贵式窗口有了现实版，前往办事的民众站着也不是，蹲着也不是，只能跪着办业务。而在云南昆明、四川简阳，部分公交站牌设置竟然高达3米多，连身高2米26的姚明也只能仰望。云南昭通宜良县旅游局大门外设置的意见箱也高达2米多，网友调侃：人民够不着。贵式窗口、目中无人式公交站牌、人民够不着的意见箱，这些公共服务设施或高或矮，不仅仅是个细节问题，更反映出群众在当地主政者心中的位置。党的18大报告提出，建设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语重心长地指出， 接官干部接地气很重要，多接地气才能培养对人民群众的感情，要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体验。所谓服务型政府，关键在于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在各种公共服务中注重细节，不断改进，给群众提供方便，而不是设障碍使绊子，更不能一副高高在上的衙门意识和老爷心态。值得肯定的是，目前媒体曝光的这些怪现象，当地主管部门都已经着手改正。高高在上的意见箱和公交站牌换了，高高在上的服务意识也得换换。柜式窗口整改了，普通群众面对某些办事部门低人一等的处境也要改变。市长热线常年打不通，区长面对面要隔着警察，这些都是政府部门思维上的柜式窗口和人民够不着的意见箱。只有端正为百姓服务的心态，增强直面公众的勇气，才能真正读懂群众的槽点，也才能真正解决群众的痛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饮食对于中国人而言，从来都不是为了简单的果腹。从食材的获取到烹饪的过程，再到菜品的名称、就餐的仪式，几乎每一味食物都蕴含着我们民族的习惯、性格，甚至思想和哲学。然而，民俗的流变、健康的理念、环境的影响、传承的断档，却让曾经的一些美食，如今在餐桌上越来越难觅踪迹了。从满汉全席到徽州糕饼，从水席到盆菜，当美食的记忆渐行渐远，遗憾的绝不仅仅是口腹之欲。寻找美食，传承文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别奉献《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这一季聚焦中华美食。 这个萝卜丝从准备到用花了多长时间啊？ 4个多月。 这么长时间，为什么？ 它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冻，切成丝，水泡，再开分蒸制，放冷库。 洛阳水席包含八凉十六热，鸡鸭鱼肉、鲜货、食蔬无不入馔，葱扒虎头鲤、云罩腐乳肉、海米生白菜，必以汤水佐味。 前八品啊，是用的福利桃玉一文禅蒸。八个字。 那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 正，它就是以这个帆船的形式。唐太宗说过一句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代表正。 然而，这号称源于庙堂、格式讲究的宴席，对于很多南来北往的食客来说，除了统一留下汤汤水水、一酸一辣的印象外，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感受。从钟鸣鼎食、食材珍奇、文化韵味深刻的唐宫宴，到如今标准缺失、口味平淡，这1300多年间，水席究竟经历了什么？ 那你们会想将来专门从事这个吗？ 这个应该不会，毕竟如果做水席的话，只有在洛阳才会出名，如果去外面的话，很少人知道。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十套频率联合推出特别策划《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中华美食》，今天播出《千年水席今安在》。 来关注雄安新区的进展。雄安新区筹备委员会目前依托雄县、安新、荣城三地基层干部组成的驻村工作组已全面开展工作，新区体制机制建设、城际交通建设也提上了日程。央广记者杜震、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安新县巷村是当地首批搬迁的15个村子之一。这几天，安新县驻村工作组同村干部正在逐户摸排，如实记录搬迁村民的每一件诉求。安新县巷村村党支部书记辛永高： 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说，怎么搬迁，具体搬到什么地方，再有就是这个补偿，怎么个补偿法。 对于村民反映的诉求和问题，工作组将如实向新区筹委会汇总上报，同时把新区的政策向村民解疑释惑。随着新区各项基础工作的展开，当地的城际交通规划以及未来体制机制建设也在加快。国家铁路局调研组近日赴河北雄安新区调研铁路规划建设情况， 同时，新成立的京津冀城际铁路发展基金表示，该基金70%的投资可用于京津冀区域内的城际铁路建设，其中京津冀地区城际铁路网项目将于近期实施，并连通雄安新区。根据京津冀地区城际铁路网规划，这条穿越雄安新区的城际铁路为固安至保定城际铁路，北起固安县，向南经保定高碑店市、白沟新城、雄县、荣成县、安新县、清苑区，中到保定市，与既有京广铁路保定站并站，并修建支线与京广高铁保定东站并站。未来雄安新区将处于京津石、京津宝半小时到一小时通勤圈的核心位置。据记者了解，将来雄安新区还将实行大布置，引入自贸区管理模式、缉纳负面清单等最新改革成果，打破体制机制束缚。河北雄安新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刘宝玲： 未来的机构一定是要和我们新区的功能定位相一致，一定是一个小机关大服务高效率的原则来组建这个新机构。 以知识的力量倾家国之理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有一种人，他们是文明进步的领跑者，是开拓创新的实践者，他们以知识的力量承载着国家前行的希望，他们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广开进贤之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中国之声从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天下英才》，讲述当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情怀与担当。请听第一篇，陈天石为人工智能装上中国心。 32岁的陈天石身上有着明显的理工男标志，眼镜儿、双肩背包、随意搭配的衣服、不用打理的头发，加上他有些微驼的背、埋头走路的样子，让人感觉他似乎一直都在思考。就是这个80后和同为80后的哥哥陈云霁率领的团队，研发出了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芯片。 当时芯片拿回来调试成功，大家都欢呼雀跃，但是我还自己都真有点忘了这个具体是哪一天的几点钟。这个可能代表说我们的心态有一个变化，就是因为我们不认为把一个原型芯片做出来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最重要的里程碑是我们大家都用上东西的那一天。我们真正在意的是产品什么时候能够改变大家的生活，或者说方便大家的生活。 陈天石和哥哥陈云霁都算是让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哥哥大他2岁，14岁考进中科大少年班。陈天石总说自己成绩不好，天天打游戏晃到高三，稍一努力，16岁也如愿迈进中科大少年班。这似乎只能用天才二字来解释。 我们是一直从小就想上科大少年班。 什么会有这样的愿望？ 因为我父母小时候就跟我们说科大少年班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然后里面以前出了很多很厉害的人。他说如果你们以后能上科大少年班的话，那么你们就朝着成为一名科学家的这个愿望就又走近了一步。但我想，哎，这个确实挺不错的，那我们就应该上科大少年班。 博士毕业后，兄弟俩又前后脚进入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如今陈天石不仅是中科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还是中科寒武纪科技有限公司的 CEO。 在地质学上被称作寒武纪的时代，大量无脊椎动物在短时间内迅速出现，被称作寒武纪生命大爆发。陈云霁、陈天石团队将研发的全球首款人工智能处理器公司都命名为寒武纪。陈天石说，就是希望通过他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能够让人工智能也能迎来大爆发的时代。 我们是全球首个把真正的芯片给做出来的团队，但是呢，我们要下面要力争的是要做全球第一个真正把人工智能专用处理芯片投放商用的。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们的要做的一件事情， 这是你们的算是下一个小目标，是吧？ 对，很快很快就会实现了。 新闻动车组，国产大型客机 C919 进行高速滑行台前轮试验取得成功，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启动司法责任制改革，云南旅游整治措施实施10天，多数旅游购物店关门，低价团停售，请听报道。 昨天上午，国产大型客机 C919 在上海浦东机场进行高速滑行台前轮试验取得成功。对于民用飞机而言，在完成首次试飞前，要经历低速、中速、高速3类地面滑行试验，其中高速滑行是首飞前的最后一关，速度超过每小时170公里。昨天的高速滑行中，试飞员首次尝试让飞机抬起前起落架， 模拟起飞时的状态。中国商飞试飞中心总工程师王伟说， 真正的高滑呢是要抬前轮的，就是说我们要在地面就把前轮抬下来，去验证我们飞机的整个的气动效应，以及抬前轮以后飞机的各个系统工作是不是正常。这个实验结束以后，就意味着我的高滑实验是真正的成功了。 央广记者焦莹北京报道。 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尽快启动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切实做到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光辉曾表示， 检察人员对承办的案件应当承担司法责任，无论他们是在职还是退休，是在检察机关还是调到其他的部门工作吧，那就是无论经过多长时间，都要按照规定启动问责程序，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处理。 央广记者孙莹、车丽北京报道。 记者23号上午来到昆明加盟花市实地走访，发现大部分旅游购物店已经关门歇业，少数几家仍在经营的门店也是门可罗雀。在昆明火车站附近，多家旅行社门店已经没有了低价游产品，现在旅游产品的价格几乎都涨了一倍。某旅行社客服介绍， 市场在整顿，所以所有的旅游它都调价了，所以它价格比以前贵，贵了几百块。 没有购物哈？ 没有购物，没有自费。 其他路线也涨了吗？ 整个云南市场的所有线路都涨了。 央广记者李腾飞昆明报道。 昨天，人民海军成立68周年之际，由导弹驱逐舰长春舰、导弹护卫舰荆州舰和综合补给舰巢湖舰组成的远航访问编队，从上海黄浦江畔起航，将赴亚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的20多个国家进行为期180天的友好访问。这次任务是人民海军历史上访问国家最多、出访时间最长的一次远航访问。 江西省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俄罗斯至赣州港首趟中欧进口班列昨天到港，标志赣州市打造连接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原子能工业有限公司、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昨天与伊朗核电工程和建设公司正式签署伊朗阿拉克重水反应堆改造项目首份商业合同。该合同的签署标志着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规定的阿拉克重水堆改造进入实施阶段。 法国内政部23号晚发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非左非右的前进运动候选人马克龙和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在当天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得票领先，将进入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初步统计数据表明，马克龙获得23.7%的有效选票，勒庞获得21.7%的有效选票，右翼共和党候选人菲勇获得19.5%的有效选票。菲勇当晚在电视讲话中公开承认败选，并呼吁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马克龙。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5月7号举行。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上海车展新能源车火爆销售，新能源车高歌猛进，为何二手市场遭遇寒冬？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今年要扩大到85%以上的市。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王延新、忠诚，主播方亮、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